市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北京最美义工专题，为您讲述萧静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2004年，萧静得了一场被医生判死刑的大病，生病期间得到了同事和朋友们的太多帮助。在康复之后，决定加入义工组织，把他得到的爱回馈给身边的人。他组织的助老护幼慈善义工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带领队员在各个社区组织大大小小近百场活动，成为社区爷爷奶奶们心中的好闺女。那你们平常组织的活动哈，除了像重阳节给老人们搞个联欢会啊，包包饺子呀，然后刚才你提到了回收旧衣物，这是环保相关的。 环保相关的，完了之后我们走进社区，完之后给老人， 就是整个义工活动是立足于社区，对吧？ 对，都是以社区为主。你像我们现在还在开展的一个，就是我把大地搬回家。我们对接了一个绿色的一个种植基地。完了之后呢，他呢就是也想打自己的品牌嘛，但是呢，他呢给我们提供比市场就是一般的蔬菜要低的那种绿色，对，绿色蔬菜，让老人呢过来买，定期的就是到指定的地点过来购买。 这想法倒蛮好的，因为跟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的贴近哈。 对， 因为大家都需要健康的绿色的蔬菜嘛， 对， 新鲜的，对吧？ 完了之后还可以定期的组织这些老人，由基地出车 啊， 去上基地去参观，别不放心 啊。 咱们都做到透明绿色的，既然是绿色的嘛，对吧？咱们就全都是，你们大家去看。所以就是这项活动呢，现在呢就是也特别受到居民的 欢迎的， 非常欢迎。因为现在咱响应政府号召，你像那个菜市啊什么的，一般的现在基本上 好多都撤了哈。 对，大家上哪买菜去？这个给大家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且咱还是绿色蔬菜。 那这里头我就有一个疑问哈，会不会有人说，哎，你看他们哈，组织这种活动哈，虽然说好像价格比外头便宜点，但他们会不会从里头挣钱呢，或者怎么样的？有这种质疑的声音吗？会不会有人这么说？ 有很多，有很多。我们 你看，我猜到了吧？一定有人这么说。 我们为什么就说的那个 因为只要涉及到买卖， 买卖的，对，我们为什么就说到最后，我们就是让社区的居民直接的去参观，让他们去看，你们认为应该是多少？因为钱不是给我们，是给人家基地，是给人家农民。 那你会不会觉得委屈啊？你看我这费劲巴拉的，出于好心好意的给大家牵这么一个线儿，搭这么一个桥，我又没拿什么好处， 你们还质疑我？ 对呀，对呀， 我也委屈啊。但是呢，当看到居民在那个群里边反映，哎呀，这个菜是特别好，这个菜真的是绿色的，吃的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我这委屈就都没有了。 你倒好哄哈。 我特别好哄。我只要看到大家高兴就行了。 那现在呢，这个质疑的人 现在没 吗？ 不多了。 嗯， 现在没有质疑，就说你们真的是在办好事儿。 嗯， 不管走到哪个社区，人家大家都说你们是在办好事儿。 嗯， 我们上你们这儿买菜，我们心里踏实。你们应该多来几次， 嗯， 但是我们确实是，第一是咱那地有限， 嗯， 第二呢是呢社区太多，嗯，我们需要呢就是说的一个一个社区的来走。 我觉得你还真是哈，像当初大夫说你那打不死的小强，就都被质疑了。你说我这辛辛苦苦的，我图什么呀？我不干了呗，我换别的，不被质疑的，不涉及买卖的事儿。 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说的，我特别纠结，我说我是干呀，还是不干呀？ 嗯， 后来我就问我们这个老领导。 嗯， 我说你说是干呀是不干呀，你说咱这干嘛呢，费力不讨好的。 就是啊， 完了之后我老领导问了我一句话，告诉说呢，你觉得这事儿是好事是坏事？我说我觉得是好事，我说但是居民不认可呀， 嗯， 他们质疑咱们呀。后来我老领导说，那你为什么要让人家质疑呢？你不会做到不让人家质疑吗？我明白了。 老领导真的是很会做思想工作哈。 那要不怎么说是我的老领导呢？ 嗯 嗯，到现在我的老领导还在教我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嗯， 所以做好事儿也是有技巧的， 也是有技巧的， 嗯， 并不是说的一味的蛮干。 嗯 一味的蛮干，受伤到最后就是自己。 嗯，那这个事情算是干了一件好事儿哈，虽然过程当中有一点波折哈， 嗯， 因为我觉得在办这个事儿过程当中，你自己也学了很多经验， 学了很多东西， 是吧？ 对。 那后来还有没有一些就让你觉得自己觉得挺得意的搞的活动，觉得做的还不错，大家也挺满意的？ 我感觉好像我就这个还得意点，其他的我还真没有说的，就是自我感觉啊，就是做的特别好的。 嗯，这个算是有一些创新的思路， 嗯， 对吧？ 啊，对， 在社区服务当中，因为之前常规的不都是，到家里帮帮忙，看有没有要扛的东西， 嗯， 啊，大米呀， 啊，哎， 老人要看病了，帮着去挂个号，或者带着老人出趟门， 对， 啊，这些都是常规的， 这都是常规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还可以，其他的，因为现在吧，哈，有好些。怎么说呢，大家都在做，也并没有说的特别让我感觉到得意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听说过甲骨文阅读吗？ 我听说过。 我们带着甲骨文阅读走进社区，给这些老人来讲解，让这些老人来阅读。 哎，你们不光给人家送新鲜蔬菜哈，啊，还给人送新鲜的精神食粮啊。 对。因为这些我觉得就都是老人需要的。 嗯嗯。他日常生活好像比较闲一些哈， 对， 如果没有一些就是能让他们精神上保持平静和安宁的这些东西，或者他有事儿干，起码哈他会，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给他们找点事儿干 啊， 你不给他们找事儿，他们就会给你找事儿。 对，这是大白话，也是大实话， 是吧？ 是，嗯，那他们能接受这种方式吗？你 能 给他们读什么呢， 啊， 学什么呢？ 我们就我们请的那个甲骨文的那个阅读工作室的人 啊， 来呢给大家讲一些东西。 讲什么呀？他们感兴趣吗？老人家 感兴趣啊，讲什么他们都感兴趣。只要是就是说给他们都搁在一块儿，完了之后呢，就是把他们当做重点，他们就感兴趣。 哦， 关键是你得要把他们当做重点，并不是说谁讲谁是重点，而是他们是重点。 嗯。 再说白点吧，就是说的我们要哄着他们玩 啊， 哦，把他们哄高兴了，你这活动就做好了，你就 OK 了。 所以就是你教不教知识什么的那 无所谓， 对，那是次要的， 对， 最主要的是老人们高兴了。 高兴，我的义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老人都哄高兴了， 嗯， 我们就 OK 了。 但是吧，哄人这活儿吧不是那么好干的。你觉得了吗？对你来说还好？ 我觉得哄老人比哄孩子好玩 啊。是吗？ 对， 好玩啊。 因为老人他有阅历， 嗯， 老人他有知识。没说嘛，你就把他当做重点。 嗯， 我什么都不懂。 嗯， 我要请教您。 嗯，他就高兴了。 对，您得告诉我。 滔滔不绝了，往这一坐。 对 啊， 我需要您传授给我知识。 嗯 嗯。 不是说我传授给您，是您得传授给我 啊。还真的会哄人，你们 也不是了，就是说的长期的跟这些老人打交道，就知道 他的那个摸准了他们的心思了。 对 啊，老人家其实无外乎就是需要被关注，需要被尊重嘛。 对， 觉得自己有用。 哎，对，只要是让他觉得，哎呦，我还有用。 嗯，是，他们就特开， 他们就 开心了， 可开心了，就什么都跟你说。 嗯， 而且呢，就有的时候，你像我们昨天在鸭子桥做活动，就这老人都七八十岁了，但是身体特别棒啊。完之后呢，就跟我们说，哎，你们那个基地那个有需要干农活的， 嗯， 你们过来拉那个拿车拉着我们， 嗯， 我们就过去给你们干去。如果需要下午再干完了之后，中午管我们一顿饭，不用大鱼大肉，素的就行， 嗯，嗯， 我们就去干去。 我 们看 给你干活去。 我们看见那土地特别亲， 哦， 就是这样。这些老 人也会干哈。 啊，对，他们 好多小时候干过。 他们告诉我们那会儿全干过。 嗯， 为什么看见土地亲啊？因为他们都干过， 嗯， 让他们回忆到小的时候了，那种感觉， 嗯， 他们找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那到时候来个车。完了之后咱们就拉着去。 嗯，像你组织这些活动是需要耐心的。 嗯， 哄老人是需要耐心的。 必须 的。真 的 特别得有耐心。他有时候一说高兴了，滔滔不绝。 滔滔不绝。 你就得听着，你还不能打断他。 我给你讲一故事吧。最逗的是在那个在花乡社区，他是北京市十二中的数学教研组组长， 嗯， 退休了，也是肺癌。他做了三次手术，我们上他们家去，他特别特别的认真。我们跟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去的，把这本给我们拿出来，就告诉我们，你们看，这是社区哪天哪天是谁上我这儿来，待了多长时间，一笔一笔记得非常非常清楚。 嗯， 包括他自己的病历，他自己的所有的检查，光他自己病历和检查一共是十二本，这么厚的，一共是十二本，给我们拿出来让我们那个看。当时呢，我们光看到这些我们就都傻了。更惊奇的是，他拿起手机了，这个灯亮，这个灯啪就亮了。 哦，语音呢， 语音智能。完 了 之后说那个灯亮，咵就亮了。完告诉我们，从你们进门到现在我都给你们录下来了。当时我们坐那儿就傻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开始找摄像头呢，摄像头呢，我们就开始找。后来呢，这叔叔就告诉摄像头在那儿呢，那儿一个， 嗯， 那儿一个， 嗯，都是他自己弄的， 全都是他自己退休费弄的， 啊，牛了， 牛吗？ 嗯， 完了之后呢，自己一会儿上屋去了， 嗯， 拿出一个，也是他自己做的啊，一个白的特别正方形的东西， 嗯， 往这儿一搁。屋里报上警了 啊！ 告诉说的，这就是我的报警器 啊，哦！ 完了之后呢，还是同样的东西，一翻个， 嗯， 收音机响了。哎呦，我们所有人都傻了， 惊呆了。 这是我们年轻人达不到的。 嗯嗯嗯。 后来我问他，我说这是您自己做的吗？他告诉这都是我自己弄的，我自己设计的。我说叔叔您太牛了。他告诉我这退休工资干嘛使啊？ 嗯， 我的孩子又不需要，我就干这个。我说叔叔您太牛太牛了，我说到时候得请您上社区去教教这些老人。 嗯，他也愿意应该。 没问题啊，因为他本身他就是老师嘛。 嗯嗯 嗯，他说的没问题啊，行，你们组织吧，我去教他们。嗯，我说您身体行吗？我身体倍儿棒。三次肺癌啊，全都是大手术啊。 嗯，所以他们的这个状态其实也给你 也影响着我 很多鼓励哈。 对，你想想当时看到这些老人的话，你说我没办法，我再去颓废，我只有说的我就卯足了劲儿，我就往前干。 嗯 嗯， 所以这些事情虽然很繁琐哈，就每天忙忙叨叨的哈，嗯，我看您好像一会儿这儿活动，一会儿那儿活动的， 是的，我没有闲着的功夫。 对呀，嗯，你自己其实身体就算是康复了，但毕竟是啊，还是受影响蛮大的。你就说身体比常人还是要弱很多。 嗯嗯， 那你这受得了吗？你这身体？ 有时候也受不了。 嗯。 有时候也受不了，完了之后呢就肠梗阻就犯了 啊， 肠梗阻犯了，完了之后那就没办法了，我就第二天我就只能是跟大家请假， 嗯， 我需要休息了。 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况吗？ 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况， 嗯，是不是都劝你悠着点？ 对，所有人见着我全都是你悠着啊， 嗯， 那个您就自当是玩，自当是锻炼身体， 嗯， 我说行吧， 嗯， 我嘴上是那么答应， 嗯， 但是真正的一干起来的话就忘了， 就忘了， 就忘了。 这事儿干的半不落落的不成，我必须得把它干顺溜了才 啊 踏实呢。 啊，对，我必须要干完。 对，干事儿又认真哈。 啊， 停不下来哈， 停不下来，主要就是停不下来，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觉得好像，哎，你说一直都干，你说要突然间停了，这些老人， 嗯， 这心里头会怎么想？ 嗯，他们都喜欢你吗？ 他们都喜欢我， 嗯， 一去了可高兴了。 嗯， 其实说干义工也是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 嗯，就是当你去干义工的时候，你永远都是面带微笑的。 嗯， 你想想这个人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他肯定他就会特别幸福。 嗯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光是帮助了这些人，同时这些人 也帮助了我。 对，也让你觉得特别的充实，嗯，特别的有价值感。 啊，对，这一天真的是忙忙碌碌的，而且被这么多人认可啊， 嗯， 可美了。 你算是社区红人吗？尤其在老人心目当中。 啊，是的，我们每个义工都是老人心目当中的小红人。 嗯 嗯， 可亲了哈。 啊，对，一看见我们义工都特别特别亲。 嗯，所以这个义工队儿就还这么办下去，然后再有更多的奇思妙想加入进来。 嗯，对， 嗯，你是这么设计的是吗？ 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我把大地搬回家是我突然间的一个灵感，就是我说现在大家都去，既然需要这些东西嘛，我说那就把大地搬回家，完了之后我们还教大家种植，在阳台上种植， 嗯， 发给大家草莓苗， 嗯， 西红柿苗， 嗯，哎呀，那大家高兴啊， 可高兴了， 对， 种着玩去呗。 嗯， 但是呢，如果你要种好了，肯定能结果。 嗯嗯， 哎，大家这些老头老太太， 嗯， 这心态他就不一样。 嗯， 啊，就 那你们给人发菜苗的那钱从哪来呀？ 是基地提供的 啊， 哦，基地赞助。嗯，因为他基地有这些东西嘛，我们没有。 我理解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基地虽然说我提供了一些赞助， 嗯， 然后我提供给你们的菜价比别的要便宜点， 嗯， 但是也有了相对稳定的客源呢。 啊，对 吧？对 啊， 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儿啊， 也是好事。 那对于社区的老人来说更不用说了， 对 吧？更对， 啊，他们可以足不出户的就可以买到新鲜的菜， 嗯， 我们可以给他们送到家，这都是我们的工作。 哦，你们还管送啊？ 老人在群上说了，哎呀，我今天那个晚一点，你把菜给我放到门口就行了。那， 嗯， 他需要什么菜，完了跟我们一说， 嗯， 我们就给他打包装好。 嗯， 完了之后呢，把那个重量， 嗯， 都给老人照下来。 啊， 嗯，完了之后 算好了多少斤， 多 少钱，多 少钱， 啊？嗯， 哎，到时候他们把钱呢再转给基地。 嗯。 也是不转 给 我，给 老人服务还得特别细致， 必须要 这样，错了 不能错， 你有时候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可能都不大好。 对，他老人虽然说嘴上不说， 嗯， 但是人心里不舒服， 嗯， 你既然干事儿嘛，咱就干到让人家心里舒服。 嗯， 哎，就是特别的繁琐，特别细，这是必须的。 嗯 嗯， 所以干义工队这一年多以来哈，你觉得跟你之前相比，你整个人的状态有变化吗？ 有很大变化，就是干这个义工队锻炼了我的，怎么说呢，算是领导才能吧。我以前我是凡事只要跟我没关系我就不管， 嗯， 但是干了义工队就不行了，你大事小事的话 都得管， 我都得管呀， 嗯， 因为你底下那么多人呢， 嗯， 那么多义工呢，所以就必须都要管。而且呢，我以前真的是挺马大哈的一个人， 嗯， 现在呢就不行了，所有的 细心了， 必须要细心，尤其是为老人服务， 嗯， 你必须要细心，就这个就是我的改变就很大。 嗯， 嗯， 什么事情呢都要想在前面， 嗯， 尤其是在活动过程当中， 嗯， 任何突发事情你都要想，而且你还要想怎么处理， 嗯， 这也是一种 操心， 也不是说操心，对自己来说是一种锻炼吧。 嗯，所以你觉得你选对路了，对吧？ 啊，我觉得对，我觉得我， 我好像就应该干这个，以前的所干的这些事情呢都不太对路，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以后就是倾其全力的所要干的。 嗯，主要精力都在这儿了。 主要精力都在这儿。 嗯，所以你当初做义工的那个初衷是达到了，当时不就是因为自己得病的时候受到身边人的照顾和帮助吗？ 啊，对。 所以想我好了以后 我要回馈社会， 回馈一下。 对， 嗯， 我要帮助更多的人。 嗯，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帮助更多的人还是通过更多的人来帮助我又实现了我的想法。你知道吗？是大家呢帮助我实现我的这个想法。 嗯，这个雪团越滚越大哈，就是大家把各自的能量都放在里头，然后就能量越来越大，影响的人越来越多。 啊，对。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到现在还说呢，你停下来吧，你歇一歇吧。嗯，昨天还说，后来我跟我爸说，我说我真停不下来。 嗯， 因为什么？就是我想停下来，我的这些人怎么办呀？是大家在推着我往前走。 嗯， 所以我不能停下来，我必须要去干。完了，我父亲说，那你这身体行吗？他也是操心我这个身体啊。嗯，我说还行吧，我说没问题，我只要有大家呢，我说我就没问题。 嗯，还是得注意身体。还是得注意。看你那个脸色也不是特别好。 啊，嗯，对， 是吧？ 嗯 嗯，毕竟 是曾经 是病人，对吧？ 对，曾经就是那么大一场病，因为也十多年了， 嗯， 这种病也不是说很快能恢复。 对， 嗯， 所以真还是悠着点。 我这人就是只要干，咱就踏踏实实好好干。 嗯， 要不然咱就踏踏实实歇。您不能说的那个，你又干又不干，让别人怎么干？ 嗯嗯， 要干你就踏踏实实的带领大家一块干。要不然的话就是我让位，你们来继续往前走。 嗯， 这个路一定要继续往前走，我不可能就说的把我这些老人丢下，因为他们太可爱了。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最美慈善义工专题萧静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吴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王双福秉承家传，是目前仅存的几位能够整段演唱太平歌词的艺术家之一。王双福5岁开始上活，小小年纪一点儿也不怯场，6岁半他已经开始郑重其事地上台演出，7岁则成为了国家工会的正式演员。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从王双福老师的眼睛里仍然能感觉到一个专业演员十足的精气神儿。

北京时间20点整。